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9月5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部署萨德。